跆拳道母国朝鲜积极展开跆拳道大众化活动。朝鲜跆拳道委员会周密安排工作，一是正在成长的新一代从小学时候起熟悉并学好跆拳道。不久前为平壤市各级学校体育教师进行了义务讲习。平壤市黄海北道沙里郡市、平安南道顺川市等全国各地，通过各单位科技普及室和专家来广泛进行跆拳道大众化活动。